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翻唱那些跨越了性别的翻唱曲目。对于今天的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姜育恒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有一些遥远的记忆。姜育恒的辉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比他晚进飞碟的后来的一代歌王王杰甚至还曾经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当姜育恒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孤独之旅》的时候，王杰那时候还在民歌餐厅里驻唱，而唱的最多的呢就是姜育恒的那一首《爱我》。当然提到姜育恒的时候，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首《再回首》。这首歌为姜育恒聚集了非常高的人气，专辑销量在当时也是高得惊人。有一段很久远的八卦往事就可以说明姜育恒在那个年代以及这首歌的影响力。当时还是新人的李翊君曾经在台上唱过这首歌，就立刻遭到了台下的嘘声不断，让李翊君在当场甚至没有忍下眼角的泪花。那个时候是姜育恒最好的时光，也是台湾唱片市场最火热的时代。但其实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曲目，它的原唱是台湾的摇滚女神著名的女歌手苏芮，再回首。 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

感到早就预言了分离。 晶莹夺目，却叫